20:54，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啦。 没错，如果你想看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怎么办呢，也是通过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我们每一期的视频回放都会在上面，你可以随意看随意雕啊。 是的，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哎，另外我们有一个 QQ 应援群叫漫游漫游团，是吧小妹？ 是的。 哎，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呢就是5675566693，5675566693，欢迎各位小伙伴进群吐槽啊。 是的，那现在又是暑假了吗？其实每到暑假，我发现 怎么样， 咱们全国各地肯定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然后主题各有特色的漫展。 哇塞，真是到了学生福利的时候感觉。 是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周围好像每天都在被朋友这个 刷屏， 然后各种这个发来漫展的返图啊什么的。那比如说前两天上海就举办了漫展，然后哈尔滨也是有漫展的。 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说，咱北京漫展也不少。 没错，然后感觉大家都在乐在其中，有没有？ 哎，对，但是北京这么多漫展，咱们今天就说说规模最大的啊，还是得在这周四，咱们听好了啊，这周四即将开幕的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爱度漫展方承办的第六届动漫北京暨23届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活动。 没错，那这个第六届动漫北京暨第23届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活动将于20号到23号，也就是这周四到周日，在我们的农业展览馆举办。真的是连续4天的二次元的狂欢盛宴，有没有？ 盛宴，哎，我跟你说，这4天一定特别火爆。 没错。 而且，但是我觉得哈，你说咱们这么热的天儿，去那儿万一时间不够怎么逛？咱们这是不是请专人来给咱讲讲？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请来两位这个大咖哈，就是我们这届动漫北京的承办单位之一，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副总阿萨西大大。 啊，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 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第二次，对对对。 又要给我们来介绍漫展、逛漫展的攻略了。 小美、许可，你们好啊，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是的，大大好啊。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少不了萌萌的爱度娘，是不是？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做客的爱度娘就是猫猫，我们欢迎猫猫。 Hello， 大家好，我是猫猫。然后我是第一届爱度娘，头一次参加，谢谢。 大家可以多多关照。 没错，欢迎二位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中小美啊，阿萨西大大也说要送出福利，那就是本届动漫北京暨爱度漫展的门票有2张哦。那在上下半场的互动环节中呢，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只要您参与弹幕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的门票。 然后我看到我们的 B 站推流好像刚刚开始，所以这个关键的信息 说一遍吧， 不要让它错过，所以还是要重复一下。不知道那个山顶的小伙伴们，你们能不能看得到呢？ 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好像是可以了。然后还要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就是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副总阿萨西大大，欢迎阿萨西。 哎，各位好，各位好。 还有我们这个萌萌的爱度娘，我们的猫猫，欢迎猫猫。 Hello， 大家好。 然后今天两位要给我们带来这个动漫北京第六届动漫北京暨第23届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一手资讯。 没错，除了一手资讯呢，他们今天在节目中也会送出福利，那就是本届动漫北京暨爱度漫展的门票有2张。 是。 那在上下半场的互动环节中呢，还是咱们原来的套路，就只要是您参与弹幕互动，就等于一会儿参与弹幕互动，就有机会赢得我们漫游嗨翻天送出的免费门票2张。 没错，没错。然后大家也要多多行动起来，包括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收听，以及在这个 B 站上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我相信大家一定有非常丰富的逛漫展的经验。那您不妨通过弹幕来跟我们分享您逛漫展的经历，包括这次动漫北京您都想看到什么样精彩的活动项目，都可以给我们发来交流。 好，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09了，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副总阿萨西，还有我们萌萌的爱度娘猫猫，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对，然后我们今天要说漫展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漫展的印象都是什么样子的。 那先说你吧，小美，你对于漫展第一次接触它是什么时候呢？ 第一次接触可能还是来北京上大学之后，然后可能就是利用什么五一啊、十一啊这种假期的时间，可能会去逛一逛。但是给我留下最直观也是最震撼的印象就是，哇，人真的好多， 而且规模很大，是吧？我记得我第一次漫展具体地方记不得了，反正不是一些很主流的地方啊，就是好像有点偏那次，但是规模很大，那会儿就有很多的 coser。当时我逛漫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过去看 coser， 那会儿好像是漫展带 coser 比赛，每次都会有一个。 对，每次好像漫展上都会有一些赛事什么的。 对对对对。 这就让阿萨西大再说说吧，这个。 对，让两位， 介绍介绍。对， 一位是这个身经百战的漫展这个策展人哈，一位是 漫展主办，主要我们说漫展主办啊。一个是我们的形象，这个代言的这个爱度娘的形象猫猫。 对，大家不知道对漫展有什么样的印象， 也可以发来弹幕跟我们互动嘛。 是， 这其实猫猫从这个 coser 角度谈一谈可能更好一些，因为我呢主要是作为漫展的主办方，可能是更多的参与到漫展的。 那您平常会之前会自己去逛吗？ 也会逛， 也会逛， 因为逛的多嘛，所以就愿意当主办方了。 啊， 也会逛。 那看来是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了。 对对对，那猫猫谈一谈你作为 coser 的时候对漫展的印象呢？ 对， 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在那个 coser 界混了，但是因为。咱们在动漫里面作为一个 coser 而言呢，就是咱们的妆面，对吧？咱们 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要干净，要漂亮。 是， 所以在以后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用得到。然后当你是一个动漫人物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脱离了这个社会嘛， 就脱离了本身的这种， 就脱离了本我， 对，就是 进入了超我，是 进入了二次元的世界， 是进入了二次元的世界， 对，那是非常的开心的， 所以其实大家还都是比较的乐在其中。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去漫展，还有一个很开心的事，就能买到特别喜欢看的动漫的小东西， 哎，就各种周边。 对对对，而且每个展台好像那会儿我记得，现在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有一段日子没去了，就是每个都有个小展台，它可能有一些很正规的周边，也有一些大家自己制作的，哎，我觉得都不错。 是，然后我们知道今年这个动漫北京品牌已经是第六届了， 对，第六届了。 然后爱度来说已经是第23届了， 哇， 就是 比我年龄都大呀， 吓死人家是一年好几次呢， 真的吗？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啊，是之前若干届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这么一个合集回顾，是第一张图片。然后当时看到也是觉得哇，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各种的， 稍微放大一点啊。 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 我们之前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图片啊， 对， 有很多的 coser 啊，很多的我们的观众啊， 然后也会有很多比赛和舞台的活动。 对对对，我们每届舞台和比赛的这种活动是我们的特色，也是亮点。是像这一届动漫北京爱度23漫展这一届呢，我们有八大赛事在这4天要举办。 四天的当中， 要4天举办8个 八大赛事 ，cosplay 相关的赛事要举办8个赛事，这可能也是在北京，或者说可能是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在一届漫展里举办这种大型 cosplay 赛事最多的这种一次活动了，可能 也算是一个挑战吧。 对对对， 那这个具体都有哪八大赛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稍后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刚刚也看到了，就是确实是漫展给大家留下印象，就比如说规模很大，人很多，而且好玩的东西也很多。 对啊， 那这次像我们这个第六届动漫北京，然后包括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协会以及我们的爱度品牌三方联手去做这样一个持续4天的狂欢的盛会，那漫展优势会在哪里呢？就是有没有和其他之前不太一样的一些亮点的地方？ 确实，因为这次呢是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是由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和我们爱度动漫游戏展进行一次联手协办，联手承办的一个大型的这种动漫活动，也是整个暑假期间呢中国北方地区可以说规模非常大的最大之一吧，这种大型的展会。 我们呢这一次呢成在多家的这种协办单位多家的这种支持单位的这个协助下有很多的这个亮点。 嗯， 像这一次我们的参展企业或大型的这种游动漫游戏相关厂商会非常多，上百家以上的知名的游戏呀、动漫呀、模型啊、周边呀、出版呀，这种公司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种游戏的首发呀、游戏的试玩啊、动漫的周边的正版的贩卖呀，包括模型的这种讲解呀，非常丰富，内容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动漫北京呢，比起以往来说，动漫北京的活动呢，北京地区的参展厂商非常多。 哦， 那么这一次 本地的， 对，是本地的一个动漫界的一个盛事。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广泛的邀请了大量的这个中国的其他一些省市的大型厂商，包括广州的、杭州的、上海的，甚至台湾的一些动漫厂商来参加。丰富了我们整个的。整个的这次活动的内容，包括这个像非常有名的这个万代啊，万代的这个模型厂商万代，包括这个杭州网易啊，网易的阴阳师都会来参展。 阴阳师，大家都是刚过的人。 所以在 规模很大， 规模很大， 而且参展的展商，我听这个阿萨西介绍，都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啊，或者说很多小很大很大的，可以说最具规模的。我觉得这都有点像 China Joy 了，你知道吗？这给我一种感觉， 群星云集， 对， 包括嘉宾方面阵容也是很强大的。稍后我们的阿萨西丹丹也会来介 绍。嘉宾呢也是每一届动漫北京，我们都是也算是比较亮点的。像上一届我们邀请了云鹏老师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嘉宾。那么这一届呢，我们也从中国和海外也都邀请众多的这种知名的一些。二次元的知名人士，像我们的漫展的代言人，像黄敬祥，这是中国最顶级的 coser 了。黄敬祥作为我们这一次， 期不期待呢？ 对呀、有一阵子没见到了 啊。小才这次会在7月22号到我们的现场。另外，日本的这边呢，我们邀请了现在特别流行的一部动画片的当季的动画片的主角级的声优，叫安野希世乃，他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为我们进行这个现场的签售。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的 人气嘉 宾。 是的，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看着天空数太阳说是在农展馆吗？没错，是在北京的 全国农业展览馆，它是北京叫全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 就是咱们那个三环边上那个， 对，没错，团结湖那个。全国农业展览馆， 那这次的布展规模会占几个场馆呢？ 这次是整体面积在2万平米以上主要使用了新馆11号馆新馆，布展时间也很长从我们这周一就开始进行逐渐的搭建今天明天都会搭建，到周四会给大家呈现完美的完整的一场这种盛会。 是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这两张送出的免费门票就尤为的珍贵了。 是啊，待会儿我们在这个上下半场的时候会分别设置抽奖环节哈，大家不要手软，快快刷新我们的弹幕。等会儿 就看你们弹幕的速度了。 没错的，没错。然后我们也说到今年是第六届动漫北京了，那和往届相比，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说增加丰富了哪些元素吗？ 这一届呢，动漫北京呢，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几个特点，一个是外地的厂商多，这样呢，我们丰富了整个的这次活动的内容。第二呢，厂商的级别这一次呢， 规格 非常高，而且呢，有很多的会场限定的售卖产品，这是在以往呢很少出现的， 对， 就是只在漫展， 只在我这个只在我们的动漫北京的会场上可以买到的。出售的包括万代的一些这个模型，这是非常少有的一些会场限定品啊，很珍贵的一些模型会在现场售卖。包括像五二托因斯带来了会场限定版的那个变形恐龙，这个也是非常少的，也非常好的一个收藏品。这个属于大家要一开就开幕式一开就要排队的这种一定大家早来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对，所以我感觉今天听咱们节目人可以写个攻略啊，你要是想买这些限定，咱们进去就先排那些， 拿出小本子先记一下每天都会有什么样的活动。 没错 什么样的安排， 我们现场会有这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列表，有这个包括厂商的列表、厂商的地图，你一定要 关注一下，包括我们的微信最好有关注一下， 嗯， 这样呢随时会有最新的一些消息，厂商的最新的活动， 哦， 包括我们的一些知名嘉宾的签售时间，因为签售时间都是有限的， 嗯， 你过了这个时间再来可能就赶不上了， 嗯， 或者是排队会排很长时间， 嗯，所以说既然来一次漫展，大家不要带着遗憾回家， 嗯， 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非常重要。 对， 嗯，猫猫应该比较有经验吧。 对呀，啊，一定要直奔自己的目标， 嗯， 想买什么看准地图赶紧去。 嗯，就是像猫猫之前逛漫展的时候也会之前做好很详略很详细的攻略吗？ 对，做很详细的工作。 嗯，然后筹好想要啥就赶紧的去 排，直奔目的地。 对，直奔目的地。 嗯， 嗯，然后我们知道这次的展会将持续四天的时间哈，那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大概的介绍，就每一天会不会有分别有不同的侧重点？ 是这样，第一天呢周四，我们这第四天呢活动呢就略不同，但是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相似的，厂商的活动每天都会有，但包括我们这次的厂商的限定品售卖是每天都会有限定品售卖，不是只限定于第一天， 嗯， 那第二天来的也可以买到啊，比如说第一天我们限定100个，第二天限定100个，那你每天赶得早都可以买到。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嘉宾，这次的嘉宾呢， 嗯， 周六来的比较多，包括黄敬祥啊，包括一些日本的这声优啊，都是周六来比较多。如果你希望看到嘉宾的话，那就第三天周六来是比较合适的。 哦， 还有 干货， 对，还有其实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是我们的嘉宾呢，其实左小美，小美也是我们的嘉宾。 哇， 啊，大家其实可以鼓掌了，小美其实也是我们的嘉宾，啊。 掌声，谢谢，谢谢。 其实咱们有谁有想狙击小美的，也可以到这去。 小美呢会在。周四周五两天都会在我们的现场出现，看能不能狙击到小我们能不能和小美的合到影啊。小美主要是也是作为我们这一次动漫北京的官方的主持人之一和评委之一，会参加我们的展会，也作为我们的官方嘉宾， 嗯， 另外呢我们的周五会有一场洛丽塔，就是小美现在穿的这身衣服， 嗯， 洛丽塔罗娘的活动， 嗯， 我们会邀请了日本的罗娘界的一个代表人物青木美沙子到我们的现场， 嗯， 那么如果你对洛丽塔文化很感兴趣，那你周五来就对了。 嗯 啊，那么周日呢我们会有周日的这个一些现场的一些限定的一些活动，如果你前三天没来周日来你也是能赶上的，所以呢根据我们的一些活动攻略选择你来我们的现场，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每天都来。 对，因为真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动， 嗯， 每一天都有不同 的 嘉宾， 不同 的 侧重点， 感觉真的是很难取舍， 嗯，是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去安排好这个时间哈，所以要认真听我们的节目了， 嗯，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四天的活动的安排，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我觉得可能对很多小伙伴来说是不是逛漫展很多都是冲着嘉宾去的，然后我们不妨先从嘉宾， 对对对，从嘉宾呀，啊， 来介绍开始， 冲着 coser 去的比较多。 嗯，然后先看这张，这是嘉宾的这个参加的情况，然后有很多真的都是业内非常人气高的嘉宾了。 对对对， 嗯， 我们也是特意邀请了一些这个，包括可能大家对圣斗士比较熟悉，圣斗士冥王篇的主题曲的原唱， 嗯， 我们也邀请到现场。 地球仪 啊， 嗯， 这个很难邀请到，我原唱邀请到现场。 嗯， 很多小伙伴可能都可以一起去唱这首歌了。 啊， 嗯， 会现场邀请大家合唱什么的吗？会现场演唱吗？ 如果你可以唱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一起和他一起，松泽女士一起来唱这首地球仪。 嗯，然后其实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漫展的参与度真的是很高，因为之前我也去逛过爱度的漫展嘛，然后上一次请到了那个水手服爷爷，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请来的嘉宾可能就是在做一些自我介绍或者做一些推广活动，可能不会和粉丝有太多零距离的交流，但没想到就是在漫展当天真的有很多小伙伴都争取到了和水手服爷爷交流的机会，包括合影的机会，包括小美我也和水手服爷爷合影了。 对， 嗯，非常开心。 所以以后呢可能小美去漫展很多粉丝会跟小美想要合影， 啊，真的 交流， 真的吗？ 对， 这样啊， 然后小美就被团团围住，小美你要好好发挥啊，带着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的使命， 好， 要这个 好，我会加油的。 嗯，对， 嗯， 洛丽塔穿出风采， 是我们刚刚还就是刚介绍了一位嘛， 嗯， 然后包括有那个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也是非常火的一部番， 非常火。而且， 嗯， 安野女士呢是为路人女主养成方法的加藤会， 嗯， 这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动漫 角 色了，这非常知名了。 嗯， 另外呢，她其实也是为超时空要塞，包括一些这个像这个非常有名的 WG 啊，叫 Wake Up Go 的这个配音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些角色。 是 在日本呢也是家喻户晓的这个声优。这一次呢来到我们现场，有日本的粉丝专程坐飞机来我们现场，有几位已经跟我们进行联系，问我们怎么买门票，因为在日本不知道怎么买中国漫展的门票。 那真的是真爱粉啊。 对对对，这个也是非常的有名。 然后包括青木美沙子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罗娘哈。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现场肯定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漂亮的罗装展示吧。 对对，现场还会教一些我们国内的罗娘们的一些服装搭配呀、化妆技巧啊。而且呢我们现场还有这一次的服务呢，还有这个跟化妆品厂商进行了合作。那么我们的 coser 啊的卸妆水啊什么的都可以免费到那边去。这是历来可能不太多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这次也增加了这种服务， 就是现场出 cos 的小伙伴都可以免费的补妆卸妆都可以的。 对对，因为对很多小伙伴要走的时候可能是要卸妆再走啊。 对，猫猫他们应该算是一个福利了， 很方便。之前历届都没有。 这是免费的卸妆水，这个作为 coser 来说也是非常的一个好的福利吧。 对，然后可以大家在炎炎夏日不怕花妆啊脱妆，可以随时的去进行补充哈。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嘉宾方面，包括我们的黄静翔属于是代言人吗？ 我们的这次的漫展代言人、这次的漫展代言人， 好想见一下小才呀。 小才已经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再出现了啊，这是最近来到我们这漫展。作为我们的代言人，7月22号，也希望大家能够早点来。我估计现场排队的人会非常多。如果想得到这个小才的签名，一定要早点排队。 凌晨起来排队。 凌晨起来啊，不夸张。 你看我们这个阿萨西大大用了3个字，不夸张，就说明真的是非常火爆。 对， 因为之前也有过那种就是牵手嘉宾过来，你发现整个场馆真的是人挤人，人挨人。 对对，尤其是这一次是暑假。那么其实 大家都放假了。 暑假的话呢，大家排队的技巧，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谈到。 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说说这个排队也是有技巧 的 哦。 姿势啊。 然后还有两位嘉宾，是不是？一位是日本有名的一位模特， 对对对， 还有一 位还有我们请来的中国和日本的 coser，也是现场呢为我们体验这个外籍 coser 的这种风采啊。包括我们中国也邀请了一些其他一些国内 coser， 为我们现场展示和签售。 是的， 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吧。这个是 我们的大赛的 八大赛事。 对对， 传说中的八大赛事。 对, 对，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我们的比赛作为一个重点的宣传，这几项赛事呢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西漫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 cosplay 大赛，也是非常有名的。这次的北京赛区是由我们来承办。那么这一次呢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比赛。另外呢我们为了这个宅舞类的团体啊，因为宅舞确实现在也很火，宅舞类的团体举办了这个女子舞团的一个超级盛典。 哎，这个也算是一个传统吧。 女子舞团盛典呢是2年前由爱度创办的一个赛事。今年呢已经是，我记不太清了，应该是不到10届吧，应该是6届是7届。反正是汇集了北京甚至天津的这些 京津冀 的 很多优秀舞团， 女子舞团。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参加这个赛事的不能有男生。 对，因为女子舞蹈 女子舞团，但因为现在很多男生也跳宅舞，而且跳得相当好， 是， 所以呢我们又设置了其他一些赛事，包括那些我们的男的这些宅舞的，对， 男生小伙伴的， 对对，包括我们这次弄了几个专题的大赛，包括有极乐净土的专题大赛， 传说中的神曲要上场了。 因为极乐净土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神曲了。 对， 而且会这个舞蹈的我们的小伙伴非常多非常多。而且这里 妈妈会不会 啊，男生女生都会跳。 哎，我觉得这个蝴蝶步还是蛮难学的。 我认识的一个男生跳的是最好的 啊。真的吗？ 跳的非常好。而且这个比赛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比赛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呢，就是说他的冠军会在我们的下一届漫展参加我们的这个极乐净土的现场的一个演出。这个现场演出呢现在可以小的发一个新闻啊，就是说我们会邀请原版的极乐净土的三位 舞者到现场来跳舞。 哇，就是 银 发娘， 银发娘等等三位，对对对，现在不多说，但是小小 美 对对对对对， 厉害厉害！ 邀请原版的三位到我们的展会现场。那么这一次《极乐净土》专题赛的冠军的团队或者个人将会，与他们不能说一起跳，但是可以在一个舞台上，互相学习一下吧，或者是我们向人家学习一下吧。 嗯，相互借鉴学习。 是，你看我们这个弹幕，大家说哇，原版要来了， 原版的。 嗯，然后还有这个说男生跳蝴蝶步真有点帅，其实确实，我觉得舞蹈可能不分性别吧，就是 舞蹈 不同的 对 对不同的人可能跳出来有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风格嘛， 对不同的风格。 我觉得小美也可以试一试。 嗯，我得先把这个蝴蝶步这一关攻克掉。 哎，我觉得小美可以在这个赛事上啊，撒气，这是什么呀？穿这个 M82这个。 这是什么 赛事？ 啊， 这是 我们一个是打歌服还是裸装啊？ 对呀， 啊， 我 看不太清，离得有点远， 像感觉。 嗯，因为我离得比较远啊， 是是是， 能摆他应该图上面有这个大赛的一个说明 啊，应该是星次元 啊，星次元是我们的个人的一个展示类的这种 cosplay 的比赛，完全是容纳了 cosplay 相关的，比如说表演。 行，那咱们上半场先这样啊，大姐， 好，那我们半点之后马上抽奖。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好，我是许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嗯， 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副总阿萨西。我们萌萌的爱度娘猫猫，欢迎二位。然后刚才说了抽奖是不是？因为 对呀，咱上半场有点太仓促了。 对，有点因为一聊就太嗨了，停不下来了。 嗯，咱这抽奖给忘了。 对，因为这个月的20号到23号，也就是这周四到这 周 日，会有连续4天在北京这个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我们第六届动漫北京暨第23届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给大家送出2张门票。那首先我们先来抽第一张门票。 好。 想想让大家在弹幕里面刷一些什么呢？就刷动漫北京走起，好不好？ 好呀。 嗯，就是凡是在我们弹幕当中刷动漫北京 走起 、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门票了。我们会随机的截屏哦。 但是如果是抽阿萨西大大的话，可能会概率更高一些。 哦，是吧？也行，就是抽这个我爱阿萨西大大。也可以啊， 更高一些， 也可以，可以。我们待会儿会这个，等大家刷起来之后，我们就会随机的截屏，然后截屏当中的第一位小伙伴嘞，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门票了。 嗯， 大家来先刷着哈。嗯，大家刷着的时候，我们不妨再继续介绍我们八大赛事，好不好？ 好。 刚才好像还没有那个。介绍完， 对，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的赛事呢，涵盖了，其实呢是涵盖了 cosplay 的很多的这种表演、舞蹈、歌曲、服饰，个人才艺等等， 所以呢比较有特色的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像包括我们极乐净土的专题赛，让冠军团队将会有机会到我们的下一届展会的剧场，会与三位原版的这个一起在同一个剧场进行为观众进行表演啊， 这 也是非常、 这个、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可能来说对这一次比赛的冠军是唯一一次跟原版的三位一起同一个剧场参加演出啊、可能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动漫卡拉 OK 歌曲的 WKS 动漫 卡拉 OK 歌曲的一个大赛。我们每一届也都是一个传统啊，有很多的我们喜欢动漫的歌曲的这个小伙伴，哎，那我们的台上一战歌喉还能不能得到我们的观众们和评委们的认可？另外我们还有这种像这针对的 Love Live 这种舞蹈啊，这个很多的邪教的这些啊，这个不能说， 对，算是这算是爱称吧。 对， 是 一个爱称啊，爱称，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舞蹈啊，我们的所有团队，都以这个Love Live 的主题为主来跳舞，来争夺一个冠军啊、亚军的这个称号。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涵盖了所有的cosplay 的赛事，这里面肯定会有。就是在北京或者是北京周边这些我们的这些社团能够参与的，我们几乎能够把所有想到的都能够加进去，只要是有才艺， 尽管来展示就可以了， 就可以参与一个项目。 是， 只要你有才艺啊，只要 你 有歌声，你 只要 你有嗓子， 能够加入一个团队，比如演一个舞台剧或者是什么，你都可以来我们的现场表演。 有没有 cosplay 的社团愿意带我一个，带我玩一玩？ 现在啊， 圆我一个舞台剧的梦呢？ 但是小美是不是舞蹈类的要弱一点？ 啊，不，她不弱，她身材特妙，特曼妙。 谁说的？ 对，特曼妙啊，特别好。 有舞蹈类的团队一定要请小美啊。 好的。 好，现在开始征集一下啊。啊，这个 开玩笑， 从周四开始啊，大家去带上小美啊， 大家可以一块玩嘛。然后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赛事，其实我觉得好像除了赛事，是不是也会有那个舞台的活动？因为之前好像漫展上经常会有那种就是自由跳啊、自由唱的这种活动，这次还会有吗？ 啊，舞台活动其实我觉得猫猫可以多说两句，她作为爱度娘，因为爱度娘的活动其实这次也 是 我们的一个就是每一届都算一个亮点。这一次爱度娘也会。在漫展为大家带来很多的有意思的互动活动啊，像大胃王是不是？ 对，大胃王比赛在舞台上面，对，然后我记得 爱度娘给大家来，我们主要是吃西瓜比赛啊，爱度娘来为，可能是具体表演形式我还不是特别的，现在因为是有， 哎，我就替大家问一句啊，这西瓜要钱吗？ 啊，西瓜是可以 免费吃的是吧？ 是 啊，那就行。 怎么着，小美？ 就是看谁吃得快嘛。 哦，那这个大胃王比赛，如果说拔得头筹，有什么奖励吗？就是 奖励 一肚子 西瓜， 这 奖励你俩西瓜， 亲自来喂给吃西瓜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赛。这个很好的奖励吧？ 很好的奖励，很好的。 如果谁能蝉赢两届是吧？小美也给喂，你去现场。 这我估计我为自己， 那得吃很多西瓜了。我觉得 是 可是不是可以参加一下？ 我感觉够呛啊！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勾起了我一个回忆，就上次还记得我们这个奈奈作为爱度娘过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冷，然后这我们当时说这个是不是夏天会有泳装爱度娘？ 哦，对，当时你还说 了一句。那这个暑假呢？ 这个暑假有点凉快，因为在我们的现场呢，这次见小美问到了， 太凉快了。 我们会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因为这次有一个外场呢是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泳池，包括我们准备了一个彩虹泡泡机。可能很多的观众比如夏天去参与过哪些公园的活动，有那种这种无害的这种泡泡，打着彩虹泡泡机，包括水枪啊，这个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的爱度娘呢也准备了，包括这种连衣裙和我们的泳装爱度娘的形象。那现场呢可能和 都会有， 我们一起戏水， 一起戏水，打打滋滋水枪啊。 对， 然后看看， 找回了点童年的感觉。 一起玩玩泡泡啊。 哎，我们现在看的这张图片上面是不是那些活动呢？ 对， 就很多很多的活动。 对，我们的很多活动全在这上面都有所展 示。网界的一些活动啊， 没错 啊， 楼 OK 自由唱，哎呀，这个 是的， 太精彩了。这个 现场只要你敢，在大家面前， 对，你要你敢你就去。 好， 我看到了一个，我知道猫猫肯定也比较有印象，就是不是那个 coser 游园，爱度娘游园？ 对， 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 那种。 那个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嗯， 就是很多很多爱度娘在大家集合在一起， 嗯， 然后去排成火车的样子游园。 嗯， 然后等于游园会那种感觉。 对， 火车的样子其实呢就是排成一排的样子。 对， 那火车不太好， 有点像那个什么贪吃蛇。嗯，就是那个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我们的 coser 会后面接龙。 嗯， 然后会接成很长很长的 coser 团队的，在会场里面 很壮观， 很壮观。嗯， 对，然后之前好像一直都是爱度娘来打头，你就会发现那个爱度娘有个方阵，就有很多很多的爱度娘。 就是，火车头嘛。 嗯，对， 花阵才有可能啊， 特别好。嗯， 哎呀，我觉得这个动漫展挺好啊，小美。 嗯， 到时候哪天咱们俩相约一块聚一次。 嗯， 因为我发现通过这些图片啊，你看咱们还有很多活动是吧，我发现这个妹子居多。哎，这动漫展里， 但 coser 男生也还是很多的。 对啊，对，但是许可去的话，可能会应接不暇，或者是 应接 不 暇， 目不转睛之类的成语可以使用。 嗯， 这样 哈，萨吉大大， 在我眼里啊，这个漫游嗨翻天节目的左小美啊，还是这个最好的、最美的。 你这个，你刚才停顿了一下，这你重新说一遍。你这个还是 专业的主持人就是不一样。 嗯，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你看许可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有看我。 不是，我得顾着这个活动。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活动。 介绍介绍啊。 其实是这样，我们的活动呢，这一次呢，包括了。像这个首发的一些厂商的一些活动，这次像天文角川这个国内的这个正版的图书的一些首发， 嗯， 也带来了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一部动画片叫《少年锦衣卫》。 嗯， 那么它的作者陈柏言老师， 嗯， 会来我们的现场。 导演是吗？ 对，导演啊，陈柏言老师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签售吗？ 签售 啊， 就是首发的一些周边， 嗯， 啊，《少年锦衣卫》的周边也是有限量的啊，希望大家也可以早来。另外，就算刚才我说的，就是路人女主的养成方式， 嗯， 这个安野女士的周边也由田角川拿下了她中国的售卖权。 哦， 那么现场也会有这个路人女主的养成方式的周边。 嗯， 其中呢最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拿到这个周边到我们的这个，如果你购买了安野女士的这个现场票， 嗯， 她会在这个周边上给你签名。 哦，很难得的机会。 对对，非常难。 现场签名， 现场你可以拿到 跨洋的签名。 对，非常好， 是的， 非常好。 嗯， 然后这 些活动呢，也是我们这一届的亮点。 嗯嗯，然后刚才， 哎，我刚才找到大胃王了，你看。 对，大胃王的， 你看这个。 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个牵手爱度娘甜蜜， 哎，有 逛漫展，这个许可在那上面停留了很久目光。 这 个 给大家看看， 来是可以的，但是别人来我不一定能许可。 哎呦，你看这个，哎，咱把这放大，大家看看啊。爱度娘游园记， 这个是不是就是什么泳池的活动啊？ 对对，主要是爱度娘一起参与的一些活动。 嗯， 但是如果牵手的话，可能许可是可以许可吧？ 别， 许可可以许可。 我们的猫猫已经发话了，许可是可以的， 好， 许可的。 啊，这个当时我要争取一下啊，当天 是猫猫。这回咱们那个爱度娘大会会有多少位呢？ 哎，对， 嗯，大概会有10位 爱度娘， 嗯， 10位我们会现场在各种活动当中为大家， 嗯， 带来一起互动的这种环节。 对，都会参与进来。 所以就说每一个活动都会有我们爱度娘的身影。嗯， 好玩的活动， 嗯， 好玩的活动。 我觉得这届漫展这男性卖票啊，这一下我跟你说就飙升了。这 以后要求卖票实名制是吗？男性的票价贵。 不行不行，怎么能实名？ 开玩笑了， 啊， 嗯。好，那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像赛事， 嗯， 包括我们的嘉宾， 是， 然后还有一些好玩的活动，有没有一些遗漏的活动呢？ 嗯，再看一看， 嗯， 咱们再顺着图片再往后捋 一遍， 好不好？ 啊，这青木美沙子了，嗯， 咱们用这个， 看看这个，嗯，还有后面有没有一些图片？ 应该是， 看看 我看看啊， 这个是什么？看不太 coser 狂欢大聚会， 嗯， 每日万名的这个，也是咱们刚才其实有提到这个， 对，也有提到。然后上面是一些嘉宾， 嗯，是， 然后下面是一些这个舞台的活 动的 照片， 嗯， 是的。 那咱们就从9往后吧， 嗯， 因为9往后， 嗯， 我 们再看看， 我看是对。 对，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这是什么？哦，广场舞大赛。 哎，这个稍微说说， 这个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其实 cosplay 团队或者是舞蹈爱好宅舞的个人呢， 嗯， 他是不太想参加比赛的， 哦， 或者不太想在舞台上进行这种， 不太好意思吧， 娱乐。哎，对，如果你是在平地上有这种广场舞氛围的一个这个场地的话，大家是愿意在那边去跳舞的。 嗯， 然后我们特意呢设置了一个自由跳或者广场舞的这么一个环节， 哦， 那么大家就可以无所拘束，不用有什么评委啊，也不用有什么 就是完全跳出自己就可以了， 完全够你嗨。 对， 我觉得参与感强才能调动大家的热情， 门槛也低。 是的， 参与的也是从白天漫展开始到晚上漫展结束，八个小时不会停的一个活动。 你看他这个词儿写特别好，一人我跳舞醉，两人跳舞难成双对，一对人就可以征服广场了。啊，听 见天佑 啊，反正就是咱们这广场舞也很有意思啊，我感觉活动很多。咱们再往后看看，这个叫 气球 节 啊，这个也是很有特色。 是稍微讲讲。 我们呢在现场做了一个很大的用气球编织起来的气球树，气球造型很大很大，两边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二次元相关的有意思一些展位，比如说女仆咖啡，这个是也是第一次来我们的现场啊，这个女仆咖啡，现场有这个 漂亮的小姐姐， 知名的这个北京知名的女仆咖啡厅啊，来提供女仆咖啡，也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二次元相关的，来组成我们这个区域叫二次元气球节。 这是比较 也是主要是以我们的观众的现场的休息啊和这个观赏为主的一个活动。 明白， 这就属于这个场馆周边的一些配套设施了。 对，这 是 不是场馆，这是我们内部 是吧？ 场馆里面呢，就是我们特意也是这次为了 想体验 来做的一个在这个气球周边进行一个休息区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明白，这个就是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化妆区是吧？ 对对对， 超大休息区， 对， 化妆区， 对对 对， 属于一个福利给大家了。 是，再往后看一看， 这是 夏日泡泡， 这是我刚才说过，这是在我们的 泳池 会做很大的这种泡泡机。 哇塞，大家可以看啊，这应该是之前的一些 活动，没错没错， 非常好玩。再看看后边这个， 这是 摄影师。 摄影实景搭建 ，对，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 coser 在现场，是希望有这实景的背景来进行这个拍摄的。那么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布置，现场的各种各样的布置，包括很多厂商也会有自己的布置，很有意思的，包括这个像一些古就是仙侠类的这种厂商的这种场景也非常漂亮。现场你来到现场，你肯定有你喜欢的场景供你照相。 那猫猫是不是逛漫展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照相的机油啊之类的？ 尤其是之前好像去漫展都是奔照就是美美哒嘛，就是奔这些照片去的。要把自己照得很好看。 就那猫猫，你会有自己固定的摄影的小伙伴吗？还是说会让现场的一些摄影师来为自己拍照？ 现场会有很多摄影师啊，他会邀请你的。 所以就是谁来帮自己拍照，这个问题是 不用想。 其实主要看现场摄影师的设备谁最好， 就看谁的炮最强。 哎，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会带上这个非常好的镜头， 长枪短炮。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我们这次动漫北京和爱动漫展的精彩的活动，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然后我们先放完视频好不好，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之前是第十八届爱动漫展， 就是上一届动漫北京， 第五届动漫北京的 去年动漫北京的视频，可以看一看，感受一下， 是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那个北京的热情。我们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会开始我们下半场的抽奖环节。 欢迎回来，大家说好羡慕北京的小伙伴，北京的小伙伴太幸福了、 啊、你们也一样幸福、嗯、 对，可以来到北京嘛，这北京人民欢迎你， 对，一张车票的事儿， 北京欢迎你、嗯、啊，是啊， 对，然后那个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然后我们还想现在给大家来就是咱们讨论讨论哈、就是、 不是先抽奖吗，你说视频方案， 哦好，那我先抽奖， 先抽个奖， 我们先抽个奖啊、嗯、先抽个奖，就是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弹幕当中刷起这个动漫北京走起、 啊、 动漫北京走起、 啊， 我们就有机会获得这个第六届动漫北京暨第23届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的门票一张啦！ 好嘞， 看看啊，来刷起来。然后我这个找剑剑锋， 等一会儿再截图。咱们先继续利用最后这点时间，再让阿萨西啊， 是 这个猫猫再介绍介绍。 对，咱们来聊一聊怎么科学的逛漫展，好不好？ 哎， 之前我们的小编给我们做过四张图， 我看见了 四张图，我还一直留着呢。我觉得 咱们再要不然放出来吧， 特别实在， 好不好？咱再放出来看看啊。 我记得上一次也是问过，但是这一次呢，又是赶上暑假， 对， 那么可能科学的逛漫展是更加重要了。 嗯，是的，离上次是四月底哈，现在是七月底， 那会儿还是比较凉爽的啊，比较凉爽的。 是的，是的。 现在的天气的话， 真是太热了。 对，从逛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要不 要做一些调整了？ 要去做很多的， 要做很多功课。 看，先看我们小编说的什么，干粮和水。哎，这次其实不带干粮，是不是也可以 啊？其实这样，这一次呢，我们的首先呢，参展商会有可口可乐， 哦， 现场会有。这芬达的这个品牌的饮料来、售卖， 夏日不爽， 对， 冰凉一下。 第二呢，我们会有大量的参展商呢，会采用各种方式赠送各种饮料，比如说扫码赠饮料 啊， 比如说这个参加一个什么活动赠饮料啊。第三呢，我们就是刚才说的二次元气球节，它的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休闲休息区，包括有这个女仆咖啡，包括有这个各种的其他一些品牌，这样可以去购买各种的饮水， 所以其他水是不用带的， 对，也只要现场的话饮料是有卖、而且呢有送，只要你抓得好机会，你可能根本就 不用 带任何，对对对， 好， 好，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是没有办法了，这个充电宝手机大家还是自己带好吧，是不是？ 充电宝， 充电宝现场 官方 会有 充电宝的，充电宝一定要带， 充电宝一定要带，因为现场总是会要拍照嘛。 对，官方是很难去做充电宝的这个租借 补给， 大容量的背包那是肯定的了，因为大家买这个周边的产品啊。 对 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场因为会有大量的厂商发送一些超大个的袋子，我不知道 二位 见过没有，在会展现场或者是前台教育的现场，会有很多厂商会给超大个的袋子， 带他们 logo 那种，然后质量还特别好， 对对对， 我都不舍得用，你知道吗？每次都自己折叠回去再对， 是的。 所以其实呢，为了减负的话， 是 现场你就可以领取这些随身道具， 明白。其实还有一个小特点啊，我跟大家说，其实反正我上次逛漫展的时候，就是咱也别讲究在哪儿坐着吃什么，就是你饿了就席地而坐就吃，你得一个不碍人道是吧，你在墙角一坐你就吃就。 这一次呢比以前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的地毯的铺盖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啊，但是咱们席地而坐是可以许可的 啊，可以许可。 那咱们说说重点哈，真的夏天大家要额外带一些什么东西呢？ 哎，猫猫要夏天逛漫展的话， 对 啊，你 要 带什么呢？ 要带一些防晒霜嘛，要带很多很多很多。 但这次室内展是不是还好一些？ 但是我们爱度娘是在外面会有 广场，然后有什么广场舞啊，什么泳池这些， 然后泳池会搭在外面的。 那我觉得是不是在穿鞋的角度上应该也是有一些侧重的，假设你是普通观众的话，是不是穿个 凉鞋、 好一点的这个，要不然因为一来呢可能会涉及到排队时间比较长， 对、 二来那个逛展的这个时间比较长，那么一个舒服的鞋是不是很重要、我觉得是 绝对重要，这绝对重要。 对，毛巾，我觉得毛巾 就披在脖子上就好嘛，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这暑假的漫展会非常热，再加上你可能会有很多互动活动，对，有一些这个 出汗啊什么的， 有一些这个很激动的这种活动， 是， 对， 比如现场给小姐姐们应援， 再多带一件衣服其实可以是吧，什么玩湿的汗心湿透 够了，可以再换一件。 其实我觉得 coser 们可能应该可以，他们本身 对他们 cos 服在有自己啊， 对他们一般都会拉一个拉杆箱过来了。那其他我觉得还可以带点什么冰贴， 冰贴一定要带，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包括那种便携的小电风扇，我觉得也有条件。 咱们会有发放扇子， 有扇子，但是这个因为每次到夏天的展会呢，包括我们组委会。东莞北京组委会、爱度组委会也都会为大家准备了非常精美的这种夏天的这种摇扇啊，很漂亮的。到时候呢，只要到现场，我们的观众都可以领取，这都是免费发放的。包括我们很多的厂商也都会大量免费发放扇子，所以扇子呢肯定是保证供应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再让我们的猫猫和我们的阿萨西跟我们说说这次漫展，就是大家都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购票。我看当时弹幕一直在说这个举办的地点啊，包括购票的方式、乘车的方式，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呢已经还有2天啊，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布展，那么后天要开展。那么我们现在的购票方式呢，一来就是您到现场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是在 现场 买票。 第 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 APP， 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一些 APP， 比如说喵特，他们上面还有一些电子票可以购买， 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是不是？ 对对对，可以在微博上找到。 大家可以微博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度动漫游戏嘉年华，就可以找到所有的票务信息以及乘车路线。 乘车路线其实呢是这样，10号线农业展览馆站， 农业展览馆 下车即到。 非常好找， 离地铁站也非常近。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阿萨西，我们的猫猫进我们直播间， 再次谢谢啊。 好，谢谢小美，谢谢，谢谢。 这4天的时间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我看了刚才其实阿萨西啊，包括咱们猫猫的介绍，都感觉很丰富。 没错， 这4天每天都有活动，每天都有这个侧重。所以咱们在北京小伙伴确实有福利了。 对，有福啦，大家一定要过来。 刚才那个都抽了是吧？ 是的，我们已经抽奖了。然后我们这个抽奖结果会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公布，大家不要心急，没准儿。这个获奖就是您 了，就是您，对，时刻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啊，漫游嗨翻天。 好的，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群号是56755696，56755696。另外呢，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请来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喜欢的话，大家不妨来点一下关注。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 青春 联 盟， 联盟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明天给大家做一个明天的预告好不好？明天又是传说中的周三了，所以没准涂山红红又要出， 要回来了， 涂山红红又要出现了， 要不要 啊？多多支持我们国漫主题电台，每周三晚上，不见不散，大家再见， 再打一小时是吧？好嘞， 我是曾小梅， 好，我是许可，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喽， 明天见，拜拜。